这个小青龙汤是这样的哈，它的以它的病机来讲，对，我岔题啊，就大文，你上次回去后来喉咙痛的怎么样？我这样讲可能教你们要很狂傲，可是就是其实基本上你要知道，就是外面的开业中医治感冒不会比你外面开业中医大家都是抓一两个就是吃不死人的安全方，没有像伤寒论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太阳天才进到哪里而已，就是只在太阳刚刚感冒就已经那么多个方了，对不对？一点点不一样就要换一个药怎么样，就是这个治感冒的话，真的因为伤寒论的话外面中医师你也不知道怎么靠了。那么小青龙汤呢，它是这样，就是它一开始的那个汤证呢其实还是麻黄汤证，只是麻黄汤证的那个寒气在钻进你的身体的时候，其实人的中的这个五脏六腑的作应关系，肺跟皮毛是一体的，对不对？那寒气它在钻过你的皮毛的时候，其实呢它就等于碰触到你的肺脏了。那如果你平常就是一个肺很湿很冷的人，那这个寒气呢就会同气相求，觉得这个肺里面有八仙水上乐园的，好高兴哦，大家一起来玩吧，然后就全部都来了，知道？就是你的肺里面湿冷，它寒气就跑到肺里面来，然后跟你的这个肺里面的水结合在一起，变成肺里面多了一堆，那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就会疯狂咳嗽。那小青龙汤是湿咳，麻杏甘石汤是干咳，所以小青龙汤的咳嗽一定是咳得稀里呼噜的，就咳得哗哗哗哗哗那种声音，对不对？那麻杏甘石汤我就说咳的时候像吉娃娃在叫一样，咔咔咔那种声音，对不对？就是非常清脆的。好，所以小青龙汤呢这个方子啊，有它好用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用的地方。就是小青龙汤它的完美的愿景哈，是你的这些寒气呢都很高兴的一家老小一个不剩的都跑到这个八仙水上乐园来玩你的肺，这个时候开最有效。可是如果这个寒气还没有完全来到你的肺的话，小青龙汤把这肺里面的寒气清干净，你身上还会有其他地方残留病毒。所以通常我们开小青龙汤都会说你咳得越猛越好用，就是已经咳到快咳死了，那个时候小青龙汤就很好用。那如果你有一点咳微咳，然后还这里不舒服手酸脚酸，那个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因为它的邪气还没有归病，那个时候可能还要先从麻黄汤开启这样子。那所以小青龙汤的主症就是咳得要死，而且咳的是稀痰白泡泡痰，就是那种水灾灾的那种痰。那同学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啊？那如果是这是以刚感冒来讲，其实杂病也有小青龙汤症，就是咳逆以气不得我脉浮现。就是你们有没有经验过一种咳嗽，是他开始咳嗽他变成睡觉过，因为如果你的肺里面的痰很多，你一痰不是就水漫金山寺嘛，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说你只能够靠在椅子上这样子打盹那样子睡，不能够躺平的睡。那如果脉是偏浮偏弦的，因为浮的话代表它是太阳病嘛，弦的话代表有痰，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好开小青龙汤。那当然这个痰还是要比较是那种稀稀水水泡泡的痰比较好开，因为咳逆以息不得我，有些人咳出他的痰是那个灰灰的薄薄的，那已经灰灰薄薄的那个要吃肥皂了，就是用皂荚丸，就是古时候的肥皂是肥皂荚，把那个植物做成药丸这样子吞。那个要就是因为已经是黑黑果果的痰，它那个是要吃，就是可以吃的那个魔术的饮啊，就是你的臭油烟机啊，那个就是随着那个痰的层次不一样，用的药也不一样。就像痰比较偏到水那边的哈，你用点什么茯苓桂枝就可以把那个水水的痰抽。那痰一旦开始强吸啊，就是开始牵丝了，那个时候要用生石膏，生石膏治牵丝痰，然后比牵丝再更黏一点，就是牵丝到果冻之间的，从牵丝痰变成果冻痰，就是然后变成那个黏黏的痰就要用皂荚啊，魔术灵，就是它这个整个 的谈的状况。那其实千姿果冻谈哈，最常发生的是什么患者？不是咳嗽，是心脏病，就像个血管塞住的那个痰，常常是所谓的千丝果冻痰。以后会教一个木防己汤，哦，那这个就是重石膏剂，就是大青龙汤啊，那个石膏一坨鸡蛋大已经很惊人了。那因为很重，石膏还蛮重的吃。那木防己汤的话，人家看都吓死，就是说啊，12颗鸡蛋的石膏，就是你好像要当什么主食三人了，就是变成人家主食膏，但就是你那个已经是痰已经黏到变心脏病了，你就要用那么多的石膏才能化掉那个把血管都变硬的那些东西，啊，就是大概这样子的用药层次，我们随便先带一下，以后一个一个方都会单独讲啊，哎，你说，哦，变成黄的话，这个阶段只是有一点上火，那我待会儿跟你讲黄痰怎么弄，好，的。小青龙汤啊，有很多的加减法，就是比如说口渴就去掉半夏加瓜蒌根。其实这个去半夏瓜蒌根的法啊，是就是我那个时候讲到葛根的时候，有带到一下瓜蒌根，对不对？这都是藤蔓类的植物，根是结出散散碎碎的花，果实是一粒一粒的这个葛米。所以葛根呢，是把那个水提上来以后，它最后吸了水之后，它是结成一个瓜。所以他就把水提上来，然后润这个地方，啊，所以那这个半夏是这样子啊，身体里面的这个水已经是确定不要的子水，你就用半夏，它就让它从肺里面消失，然后从膀胱出现，然后就走掉。我说哪里有子水，它就把子水变到膀胱里面，然后尿掉。可是如果还会渴，代表你身体还有对水的需求，那直接丢掉你就一直渴着，所以用瓜蒌根啊。那我重点不是在讲，我说就是它里面其实也可以去麻黄加什么什么，能够去麻黄，就代表小青龙汤其实并不是麻黄剂，因为真正的麻黄剂是不能去麻黄的。所以你麻黄呢，其实不加麻黄的小青龙汤效果不一定会很差，但有麻黄还是好，因为有麻黄它可以把那个肺里面的那个邪气从肺膜里面比麻黄开肺的邪气是有用的。但是呢，我这边要讲的是啊，因为我这边同学副教并没有，我没有叫副教超完整的喝法嘛，就是你像桂枝汤或者是麻黄汤、大青龙汤什么的，它的禁忌一定都写说什么一出汗不可以再喝，什么第二碗丢掉什么，就是这样的禁忌。可是呢，到了小青龙汤就没有这个禁忌，就是说你就每天喝三碗再喝。这个禁忌在小青龙汤会解除哈，其实某个角度来说，就是小青龙汤应该是没有麻黄的特征才对，因为有麻黄的特征，你这样天长地久喝下去还得了？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简单来说，你看小青龙汤呢，也没有生姜，也没有红枣，它也不走一味，看起来结构上有一点像桂枝汤哦。但实际上它的走法不一样。那我如果直接说的话，就是小青龙汤里面哈，因为有这个半碗的半夏，我这边一般一碗的话量就开5000哈，有半碗的半夏。那同学，我说你们要囤生半夏，就是为了这种时候，因为如果你没有生半夏的话，小青龙汤超难开。就是这半碗的半夏啊，5000生半夏在里面，因为它里面好歹也有干姜，所以半夏也不用先算了，直接煮进去就可以了，不会有毒。那这个半夏呢，就会把这个肺里面的死水啊，全部都转到膀胱去尿掉。那这个时候，那个麻黄哈，还有桂枝啊，这些药逼出来的邪气呢，就会自然而然的从这个小便里面一起就出去。好的话就是不出汗，尿解。这样子，那当然大青龙跟麻黄汤，如果你是那种非常皮坚肉厚的人，也可能不出汗，他自己找出口就好。但是小青龙汤的标准开法，因为临床上我还算是有经验，就是你半夏放的生半夏放的够多，这些药吃下去你人不会虚，全部都尿掉，因为发汗的话就会虚嘛。但是反过来讲呢，如果你小青龙汤哦，半夏放的不够多，或者是用今天的这个泡制过的半夏，就是在水里面涮过一个月的那种半夏， 有这个半夏，小青龙汤就变成旱结。可是问题是，小青龙汤是肺里面一兜水，然后水里面一兜邪气，这个时候你出汗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因为它不是像麻黄汤那个在血脉里面的邪气，不是桂枝汤在一兜邪气在肺里面让你狂咳嗽，这个时候其实汗解不是很好，就是解不干。当然我知道今天临床上面如果是医生啊，遇到小青龙汤症的患者开科学中药小青龙汤，让他有的人也会病情好转，但是这不标准哦，这不是标准的开法。标准的开法半夏要放够，如果你临时要开小青龙汤啊，你那个手边的那个药局没有生半夏的话，那你就制半夏一开就抓5000丢下去，其他药都1000、1000、1000、1000，就半夏特别多它才安全。不然的话发了汗，你就是那个汗是白发的，因为邪气又不在那里，就是发了之后你只是变虚而已。所以这是一个小青龙汤这个最基本的药物的原则。那它的药物是这样子啊，就是麻黄发肺里面的邪，那芍药、桂枝、甘草都是老朋友，对不对？我们都要驱风嘛，还是要转它一圈比较好。那没有生姜、大枣，不走桂枝汤的这个发汗的道路。然后呢，细辛、干姜、五味子这三味药哈，就是这个咳嗽铁三角，那个。因为这个肺里面水太多的这个咳哈，我姑且这样子说，就是细辛这个药呢，它被阻轴的药性就是它好像一片小刀一样哦，它可以把身体里面有水的地方，那个水包括血液也算，就身体里面是液体的水里面的寒气消出来，那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你的肺里面都是冷水，那冷水里面有那个邪气、寒气、寒邪在里面，那细辛可以把它消出来，那这是细辛的功用。那么干姜是，如我们说生姜哈、啊、是发散的，是把身体里面的水邪、水气啊逼散的。像当然真武汤就，真武汤因为有了生姜，所以不热。真武汤其实这个药喝下去并不会，但有附子，但是没有那么热，因为生姜的走法让它附子只在做事，不在发热。那但是呢，晒干的姜就不一样了，晒干的姜就好像可以吃的电暖炉一样，你吃下去干姜之后它就在这地方，所以这个干姜就这样的。当然咳嗽也常常不用生姜，因为生姜会把气积上来，会咳得更凶。到了杂病里面的那个射干麻黄汤哦，那个它反而用生姜，那是因为它的咳嗽的点在这么高，就烧到这么高的时候要用生姜把药性推上来，那有点划算。刚才讲咳嗽就不用生姜，那干姜把肺烤干，细辛把这个水里面的寒邪逼出来。当然细辛除了逼水中之寒呢，细辛也很能够逼这个。那等一下讲到麻布辛的话，就是哦，如果这个人我说受寒之七窍病，就这个人哦，吹冷风吹到聋掉了，吹冷风吹到瞎掉了，就用细辛，就是麻布辛是这样子。台湾不容易遇到了，大陆有，好、啊，就是不小心冬天掉到河里面，然后出来的时候眼睛瞎耳朵聋，好、啊，这时候要把寒气逼出去用细辛。那九窍的寒气还包括什么？牙痛，就是你知道有的，我们说牙痛是蛀牙，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那个蛀牙哈、啊，蛀的一个牙齿都烂断，它也不痛，对不对？可是呢，打开嘴巴吹个电风扇就牙痛，对，就是它就是牙齿着凉，有没有信心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上来讲，是一个标准的尿解的小青龙汤啊。那如果口渴的话呢，把半夏拿掉，加瓜蒌根，瓜蒌根还是可以把那个痰运开，可是要把那个水润上来，就是能够回收的水，它把它润上来。那噎者，其实这个噎哈、哦，你说喉咙如果真的就，如果是喉咙梗梗的感觉，其实是加三钱玄附花比较有效。就是古方的用药，就是喉中泄泻然是用玄附花。吃玄附花，你去药局买，你一定要含在外面嚼一下，嚼起来苦苦的没效，就是玄附花要嚼起来不苦才会有效。那最好是嚼起来微微有一点咸味的，就特有效。那大部分这玄附花像是一种毛毛的东西，好像剪下来的羊毛一样。玄附花喉咙梗梗的用玄附花， 只是觉得好像气塞塞的，那这样子的话，气塞塞的或者是拉肚子，那还是不要放麻黄比较安全。那喘的话，其实重本伤寒的人写去麻黄加杏仁，这是有道理。另外还有这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的话，又怕麻黄把你肺发虚了，所以那就麻黄再减半好了啊，就是可以麻黄减半，那杏仁放多一点来定喘。那这个小便不利的话，那小便不利常常是膀胱气化机能也不好，那这个时候用麻黄会更虚，那就麻黄也不要了，放点茯苓好了啊，放个4000茯苓的话，那可以帮助这个水的代谢，就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小青龙汤的加减。那么张仲景的书是说，如果你是在得小青龙汤症的时候，因为痰一直在冒上来嘛，喝了小青龙汤之后会变比较渴，那那个渴是不要的死水丢掉了，新的水还没有送来，所以会渴。那这个喝了小青龙汤之后发渴是好现象，所以不用在意，就是你之后再养个2-3天就没事了。就像喝了麻黄汤之后喷鼻血，好现象，不用在意啊。这叫明确反应啊，就是现在都是可接受的。那你看我们教麻黄系的药的时候啊，其实都有很多讲到怎么收工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好像一帖药会把你弄得比较烦躁啊，对不对？小便不利要用真武汤啊，就是这种很多很多要小心的地方。那小青龙汤最常用的收工方呢，叫做苓桂味甘汤。其实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面是一长串的收工方，就是说吃了小青龙汤之后，开始有气往上顶上来，代表你肾虚了，那个水气往上冲，然后吃苓桂味甘，然后吃了苓桂味甘又怎么样？然后又要换，就换5个方。但是我们今天不用那么麻烦啊，就是因为如果小青龙汤你抓好这个脉浮弦开的话，通常不太需要太多的收工方。那至于当然小青龙汤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最近这几百年的半夏都治得太过分，所以很多人用了小青龙汤，它还是变成发汗小青龙汤。那发了汗，人就虚，虚了之后就一大堆怪病都来。好，但是我好好的开，让它尿解，不要汗解，那它的副作用可以降到非常的小。那这样子的话呢，收工方这个苓桂味甘汤呢，是张仲景是说吃了小青龙汤之后啊，因为有一点麻黄或者怎么样，把你的肾阳弄虚了，那肾阳弄虚了之后呢，水邪就会上逆，就你喝了小青龙汤有点渴了，照理说这个时候咳嗽会停下来才对，可是你却觉得哇，就是那个又一股气顶上来又要狂咳的那种感觉，那种暴冲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其实我刚刚讲到治咳铁三角，还没讲五味子哈，五味子是一个收住元气的药。那简单来说，小青龙汤症的时候啊，你那个肾脏哈，如果不能够把元气收住的话，人的气会拖上来，会咳得很凶。那五味子把这个肾气收住，当然以西医来讲，可能认为五味子哈是可以镇定哪几条关系到咳嗽的神经之类的吧。但是这种神半夏也有效，五味子也有效哈，就是。但是主要是五味子是抓住元气，不要让它脱开，所以小青龙汤的那个位置把那个气收住，这样的比较不会咳。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小青龙汤发一发人虚掉了啊，人觉得累。我们今天不用讲到什么狂咳，就你喝了小青龙汤觉得有点人发累，这时候就代表你其实已经不需要往麻黄那个方向开了，你就用茯苓桂枝哈来抽痰水就好。反正就水嘛，对不对？会剂这种温药来抽，一样是可以把这个痰慢慢的抽掉的。那只是桂枝开的比较多，比一般的苓桂剂桂枝只开到3，这里开到4啊，就是因为气上冲，苓桂枝比较能够把气顺下去，所以桂枝。那这个五味子也开个2000，那这样子一直喝一直喝，那咳嗽小青龙汤你喝了以后咳嗽降到一个程度，那你再继续喝小青龙汤，觉得人有点累累的，那你就。停小青龙汤，用苓桂味甘汤，那慢慢把那个感冒的那个不舒服去掉了，你剩下的咳嗽用苓桂味甘收工，那效果就很不错。那苓桂味甘因为是一个固肾气又抽痰水的药，其实放眼望去很多人都是苓桂味甘的体质。那苓桂味甘体质的特征是什么呢？ 脸色异常红润，就是明明你觉得哦，我呀站也站不住，坐也要打瞌睡，我是虚的要死，可是人家跟你讲，哎，你气色很好哎，对不起，那个红润是痰塞在皮肤底下，所以脸看起来就是怎么样，人家说什么脸皮怎么样，但是你脸皮水润可是身体很差的话，那个水润可能是痰，这样子。但其实林桂花跟汤镇的人脸色很漂亮的哦，粉红粉红嫩嫩的，可是呢如果你动不动就觉得喘不过气，身体发重，那个水吧啊、哦、那所以就林桂，所以有些同学呢，就如果你是那种水润水润的，然后你又知道你是过去15年来都是青菜水果一族哦，就像张启轩助教就说什么，他那个妈妈他不敢给他开温奶茶，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妈吃水果，那个这种很轻薄的祛痰药是没有办法用的。那就如果你过去常年都是吃水果一族哦，那你可能身体里面已经被那个痰塞满了，那你就要常年累月。可能林桂花干如果开这个剂量真的很轻，你吃可能要吃4个月到6个月哦，就是慢慢把那个痰化掉，然后你才会觉得气比较顺。很多其他的药你才能够吃啊，因为现在这个达到痰饮症的患者是蛮多的了啊，所以知道一下。那小青龙汤的主治呢，感冒的时候是水咳不咳，平常杂病的咳嗽呢，就是咳嗽咳到你不能躺平的睡觉。那薏饮刚刚讲过了，塞在手脚里面，手脚觉得酸痛。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虚脾，这个东西是关系到啊，《伤寒论》里面呢有一段张仲景的字是这样用的啊，张仲景，我们今天解剖学说的这个胃，张仲景叫做心下，就是心的下面，所以张仲景不直接说这个胃，张仲景说到胃的时候是指整个消化轴，就是他古时候的人的那个内脏观点跟今天不一样的，那就是胃胀气的感觉就叫脾。那这个脾字当然还有一堆要解释，以后讲谢欣他会知道这个八卦的易经里面的脾卦是什么样子，脾卦是上面什么卦下面什么卦，天泰天地脾嘛，对不对？就是说人要阳气能够下沉，水气能够转上来，人就是泰卦，就是在上面，这个天在底下，对不对？就是太。个人如果热气都在上面，冷气都在下面，这样子冷热分离了，中间卡到，这叫脾。啊，就是。不过你的话，我下礼拜会教黄老师马上这个标题，就是你那个是，就是因为脾症哈、啊，是冷气热气想要靠到一起，可是呢，中间被脾胃的一些问题卡住了，靠不到一起。那至于厥阴病的上热下寒，那是冷热相靠的那个力道没有，根本就脱开了，啊，就是不一样。但这个以后再教没关系。但是呢，小青龙汤不关系到这些，就是我说那个泻心汤的那个标准的脾症，哈、啊，是你觉得胃胀胀闷闷的，然后呢，你用手啊、哦、往里面稍微摁下去一点，你会觉得越摁越觉得不舒服。那越摁越不舒服的，那是以后要教的泻心汤的症状。可是这个虚脾或者叫做气脾呢，那个胃啊，你觉得闷胀，你觉得你的胃在闷胀，可是你用手按下去觉得，那就代表你的胃的状况是有像是一个气球一样，就里面是有一团冷水气散不掉，所以撑在那边，那个按下去会比较有更不舒服的感觉，那个真正的泻心汤症，那个如果你套用在今天的西医的说法是什么，你有浅表型胃炎然后你们讲，那如果你只是冷气水气闷在那边有点虚胀的这种虚脾，就是按下去不会更难过的胃胀，那就小青龙汤就可以，而且这个时候甚至不需要什么加半下去麻黄，就可以中药吃一瓢就可以了。好，就那这个是小青龙汤的一个基本的内容。那么可是呢，如果小青龙汤的咳嗽的这个泡痰哈有一点偏黄，就它虽然是水咳，可是好像有一点微微的什么气管发炎或者怎么样，就它有一点上火了， 就是在这个冷水造成的咳嗽里面，就邪气还是寒气，水还是死水冷水，可是有点上火，但你还是要加一点清热的药比较好。那有一个方叫做小青龙加石膏汤，里面再加伤寒金匮要略是石膏二两啊，不过我们的话其实石膏加到四钱是可以的，就是痰还是偏稀偏多，咳还是咳得稀里呼噜的，但是呢痰色有点偏黄，那就可以加石膏加个二两。那当然如果你的肺哈真的有一点那种气管发炎的有点凶的话，如果你那个痰的那个黄色哈带到有一点有几丝有点茶色的感觉，或者是浓黄色的感觉，那那时候黄芩再加两钱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就是用小青龙加石膏汤，不过呢小青龙加石膏汤啊，在张仲景原来的书里面是治肺气肿的，就是这个人他觉得整个肺胀得不得了，然后一面咳一面发喘，然后别人看到就觉得这个人眼睛都咳得凸出来，这个真的在发肺气肿的患者你会看到他那个咳到眼睛都凸出来，但就是比较轻微的肺气肿，更严重的用越鼻汤啊，以后再讲石膏汤。因为我们现在讲到这里，这个大概的这个用药的框架啊，就刚感冒的时候的咳嗽，如果只是你每次感冒都要咳嗽，这次也来照旧咳一咳，这前面有桂枝加厚朴杏仁汤，对不对？就是稍微顺一下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咳的稀里哗啦那种狂咳嗽，那小青龙汤剂或者小青龙加石膏。那如果是偏干咳的话，用麻杏甘石汤。那如果干咳又偶尔咳得出几坨黄痰的话，那麻杏甘石汤的加为这个麻杏甘石加桑白皮叫五虎汤，那里面再加陈皮陈半夏叫做五虎二陈汤，就是这时候就可以把那个麻杏甘石汤里面那个比较干的一小坨一小坨的黄痰拿掉啊，就是大约这样子分配。那当然中间还有那个咳嗽篇里面的什么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等等，它点点的变化。不过我们现在学感冒的话，就先学这个。那接下来我们讲到麻杏甘石汤。麻杏甘石汤就是感冒之后呢，它的邪气也是在肺，可是这个肺呢，之所以留住邪气的理由啊，不是因为它太湿，而是因为它太干。你知道，有的人他的肺就是偏干的。那偏干呢，这个病毒也真的很好讲话，偏湿他说遇到水上乐园大家来玩吧，偏干他说遇到黄石公园大家来玩吧，就是你知道就是偏干的肺他觉得空间很多啊，很清爽他也来。所以呢太干的肺可能他的对病毒的防御力也比较差一点，所以病毒也会来。可是因为这个肺是干燥的，病毒一来呢稍微一点热就肺就呈现很多很多西医会觉得好像是发炎的症状。所以麻杏甘石汤的脉哈，你一搭手就是当然听咳嗽声音这样跳跳跳干咳然后没什么痰，就很可能是麻杏甘石了。可是你一搭手的话，你们同学你现在拔一下你自己的右手的寸脉，这个肺脉，其实我们一般人的右寸脉应该没什么有力吧，对不对？就是拔起来觉得没什么有力是对的，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肺脉拔起来虚虚的。可是如果你的这个肺里面是有实热之邪的麻杏甘石症的话，你拔到的肺脉会比你现在没事的肺脉感觉上好像里面有人在吹气球一样，那个肺脉会鼓出来，就是一坨肺脉鼓鼓的，你压下去比你现在要有力很多。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肺脉？有啊，左邻右舍比对一下啊，比较比较。那当然是生病的时候，就你一面干咳一面肺脉是鼓起来的。那或者他那个邪不是聚在那个一整个肺，而是什么气管支气管的发炎的感觉的话，那你拔到的脉哈，会是原来的那个肺脉上面呢，你会拔到几根像树根一样的东西凸出来，就气管支气管发炎的时候脉象上都拔得到的。那肺脉比平常变有力，那这种干燥性的发炎症状，那麻杏甘石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那这些药加在一起呢，就石膏跟麻黄，石膏是麻黄的两倍，刚好打平它的发汗力，它不发汗只发肺邪， 那石膏本身又是一个凉润的药，你要凉又凉又干的药是黄连，对不对？那石膏是又凉又润的药，那吃的时候可以润肺，可以平喘。那当然你说麻杏甘草如果是如果这个人是这个气喘发作，可不可能用啊？有可能，你气喘就是稍微拔一下，肺脉鼓鼓的就用麻杏甘草。但是气喘发作那个将来交心脏病的那个时候啊，那个什么茯苓杏仁甘草汤跟就是你知道小孩子的气喘啊，我们之前讲治疗的时候讲到痨病疫病，对不对？小孩子的过敏跟气喘，当然是因为小孩子是疫病体质嘛。那疫病体质就长大以后功课压力大一点，然后被大人骂一骂就好了，啊，就是他交感神经开始亢奋了就好了，你知道，就是过敏性的气喘啊，跟过敏病，如果是儿童，而且这儿童你知道他从小是那种嘻嘻哈哈草根筋那种儿童的话，那当然，所以我现在在讲的有些东西指大人嘛。那大人如果你是常年气喘体质，你要先感觉一下你是不是平常就有点呼吸有点喘喘的。如果你平常呼吸喘喘的话，你最好就先从苓桂味甘吃起，就是你平常那个身体里面痰就有点太多让你喘不过气，那临时发作才要临时发作的药这样子。那至于说小孩子哦，因为小孩子的过敏常常是疫病，对不对？那我就听说那种有那种很疼小孩的父母啊，就是为了要疼他的小孩子有过敏的体质，所以特别什么花300万去打造一个什么无过敏源的环境，就所有的什么木家里面的房子什么家具啊木料啊都要用纯天然不含过敏源的。我说疫病的小孩这样宠又不是更疫吗？这种小孩是不能宠的啊，因为宠了之后他那个体质一直好不了。不过父母有时候太疼小孩了啊，也是这个麻杏甘石汤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是肺脉比较有力的话，有的时候它也可以治到喉咙发炎。就是你如果喉咙痛哈，你就先拔一下肺脉有没有拔到那个发炎的脉，或者是比较变有力。如果的确是一团热气闷在肺里面，那你就用麻杏甘石汤把这个发炎或者是干咳才会好。可是呢，相对来讲，如果各位同学是那种感冒常常是感冒就扁桃腺发炎的，我觉得以现在人的分布的话，大概是100个人里面哈，15个人是挂这一边，85个人挂这一边，大约是这个状况，就是少阴病的扁桃腺发炎的人多。那如果你少阴病的扁桃腺发炎的话，你就把脉就。所有的脉都沉沉的很安静，一点都没有那个威猛的发炎的脉象。那我想同学，如果你经常扁桃腺发炎的人，说不定上课到今天你有机会，扁桃腺割掉的话，那个邪气没有扁桃腺去攻击，它就会攻肾。那这个所以喉咙痛呢，我这样子说啊，因为这个喉咙痛这样关系到几个不同的路子。如果是后代方哈，温病学派有一个蛮有名的方叫做银翘散，同学听过没有啊？好，温病学派的银翘散呢，是一个治喉咙纯粹以消炎的角度来讲很好用的方，但是不能治少阴病的扁桃腺发炎。所以呢，如果你的感冒是一个很标准的脉浮的桂枝汤症，或者是什么麻黄汤症或者葛根汤症什么的，然后同时有喉咙痛，那你的确知道这个脉是浮的，是太阳表病，那你桂枝汤里面就加一两条科学中药的银翘散一起喝，那就可以了，那效果不错。那如果你喉咙痛啊，是一面痛一面觉得从痛的地方可以吐出痰液的，那个时候啊的加味用加石膏桔梗比较有用。就桔梗这个药啊，有点像是扭抹布，那个组织已经在出痰了，代表它已经发炎到有一点浓了，你要把药才好得快，所以用桔梗比较好得快。好，那如果是没不关系到有那个痛的地方没有出痰的，你就加点银翘散消消炎就好。那如果痛的地方有出痰的，那就要用桔梗，用石膏桔梗这个结构。好，那么 麻杏干食汤呢？其实同学，这个方子哦，你以后你现在学，你之后你看你的家人就会知道了。就是我们家的这一位永远都是麻杏干食汤针，这一位永远都是小天王汤。人生病是有习惯的，当然你可以说什么哦，那我的身体很虚，所以我一辈子得不到大青龙吗？那不是，因为大青龙汤有的时候是看病毒的，就是病毒的种类，它就是这样子走，它就走。那这个如果麻杏干食汤症呢，偶尔还咳得出一两坨黄痰的话，那桑白皮这个药，桑白皮这个药它是有正有负的面相嘛，以正的面相来讲，它对于这个气管支、气管肺里面的消炎还蛮有效的。以负的来讲的话，它会让那个麻黄发不干净，就它有一点黏，就是它那个邪气有点黏度。但是麻杏干食汤因为麻黄到底是够多，所以加桑白皮应该没有关系，这样的支气管消炎比较快。那陈皮半夏加在一起呢，是那种就是消的祛痰药，就治本的祛痰药，就是让身体水代谢的机能都变好，永远不要生痰，对不对？像小青龙汤这的老病号哈，其实常常他平常就是真武汤症，就他身体里面的水的代谢就不好，所以很多人感冒啊，他感冒开始要咳嗽，马上就开小青龙汤。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感冒的时候，他的这里就已经有对称的黑斑了，眼眶啦，或者是脸颊啦，就是水毒斑一直都有，那般的那种人，那他感冒通常一定往这个方向挂，他会有一点会蛮单纯的。对，小青龙汤呢，我就上刚刚上堂课讲，有很多医生开给小青龙汤给小孩子治过敏，吃越吃越有黑眼圈，那你一直吃麻黄，你的阳气越来越虚水，越来越代谢不掉，那你那个体质其实是越来越偏到真武汤症的水。这个那陈皮半夏就是这个肺里面的痰嘛，你想把它清干净一点，那你就加点陈皮半夏，那那个痰就会比较扫出来多一点。那如果还想扫多一点的话，你加个两钱白芥子也可以，白芥子是去膜里面的痰，肺膜肺泡里面的痰，白芥子可以把它刮出来多一点啊，这不是什么治本，就是清垃圾而已，这个反而比较治本。苓桂味甘汤哦，把这个代谢痰的机能补好的人反而是比较永远不会生痰一点。那这样是麻杏干食汤，然后呢你们撑得住吗？哈哈，这个再来呢，葛根汤。葛根汤挂的范围非常的大，就葛根汤可以治到的病，我这边只是举其穷穷大者啊，还有一大堆细碎。葛根汤，我们之前学过桂枝加葛根汤，对不对？那桂枝加葛根汤是有汗的，所以不必加麻黄，是不是？那这个桂枝加葛根汤里面呢，如果这个人的患者是一滴汗都流不出来的，那你理所当然就知道需要开汗孔，对不对？所以就加上麻黄。当然这个结构上，桂枝三两，芍药只有二两，就芍药少桂枝多，代表这个病是有一点在内陷的状态，你要把它推出去。那至于为什么会内陷呢，这个要补充一下，就是葛根汤症常常发生在所谓的热感冒。那这个热感冒呢，其实从《伤寒论》的讲法的话，葛根汤症是挂在太阳病跟阳明病之间的一个汤症。当然你要说大青龙汤哦，外麻黄内白虎，也是太阳阳明，这样也对。但大青龙汤那个是比较是表层的麻黄汤症跟肌肉层的白虎汤，那葛根汤呢是挂在太阳经这条经跟阳明经这条经之间，就挂两条经的一个汤症。那么为什么会挂两条经呢？张仲景的书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条文哈，会帮我们推敲到这件事，就是当一个人的身体啊、哦、太过于干燥的时候感冒呢，这个人特别容易挂到这两条筋，也就是太阳病，因为太阳区块就是全身的这个水循环嘛，太阳寒水之气，阳明是燥经之气，就是当一个人的体质太干的时候，感冒来了，这个太阳区块当人太干的时候，就好像臭氧层有破洞，它就会直接 钻过太阳，有一部分打到阳明那边去了，啊，这种比较肝的情况，张仲景有一些其他条文在讲说，啊，人为什么会得阳明病，是因为人太干的时候，太阳就撑不住了，太阳的网就破掉，然后就掉到阳明了。那葛根汤症最常发生的现象，就是最常发生的机会，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热感冒，就是你呢，先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让你一直出大汗，让你人体变得很干。那当你人干成这样的时候啊，本来经过你不会打进来的邪气哈，你的身体因为干而产生了一种吸引力，把它拉进来了。所以呢，我从前到现在教书都常说啊，就是桂枝汤症呢是邪气呢看你门没关散步进来逛逛，那麻黄汤症呢是邪气像一根针一样戳进来，那大青龙汤症呢那个邪气是像八国联军一样打进来，那葛根汤症呢是你们家有一个不安于世的长发公主啊，自己放头发出去把王子叼进来，就是你先干掉了，然后身体就开始吸邪气，就是所以它的确是有一点内陷的调子，它会你的身体干到没有水气的时候，它会把邪气拉进来。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体质，就葛根汤症常发生在，比如说你们全家老小啊去海边玩，然后玩到哇一身大汗，快要中暑，然后回家路上在游览车上吹着吹着，然后感冒了，那种时候最容易挂葛根汤症。再不然就是机场病，就是你坐飞机坐13个钟头去美国，那这一路那个飞机都是那个空调把你抽得很干的，对不对？那抽得很干，那一下飞机就感冒了，就是这种旅行性的感冒，就是你在旅行途中的感冒，挂葛根汤症的几率是很高的，就是你抽得很干会感冒。可是呢，我写葛根症加无汗啊，我只写葛根症，就是后脑勺僵，但是呢我没有说这个人是恶风还是恶寒。为什么呢？因为人体很干的时候，他一感冒，他那个发热马上人本人就会感到很燥热，可是那个燥热的感觉跟你那个恶风恶寒的感觉会刚好互相抵消，所以呢纯粹的太阳病通常都有怕风怕冷的症状，纯粹的阳明病呢通常都有哎呀怕热要脱衣服的症状，可是葛根汤症刚好卡在中间本人的感觉了。如果你硬要说，就是好像有一点燥燥的干干的，所以葛根汤症常常那个病人的主观的感觉没有寒热的像素，或者是寒热的像素是很糊的。那所以你就会，但是你如果有一点经验，就感到自己已经在发干了，然后再感冒，那你会知道很容易挂葛根症。那葛根汤症的标准脉象啊，有一个后代的这个口诀叫做葛根扶常表阳明，就是一般来讲太阳感冒脉都是扶的，对不对？桂枝汤脉扶缓，麻黄汤脉扶紧，那葛根汤症是脉扶常，就是你那个扶脉，因为阳明的脉哈，是一整条脉都汹涌有力的，那它那个脉开始从太阳脉到阳明脉之间的，你会觉得这个扶脉好像勒成一整条高速公路一样的扶啊，就扶的让你只有一个面条的感觉，就你现在如果没有葛根症，你的脉你会只有你手指头压的那个点觉得有点跳动，没有那个勒成一大条的感觉出来。那但勒成一个细条那是少阳病，那是弦脉啊，但是大条的脉开始出来，就是有力开始变汹涌，那这个时候的就已经这个邪气是挂在太阳经跟阳明经。那么一旦邪气挂两条经呢，最容易发生的状况就是消化系统停机，因为免疫力要同时糊两条经的破洞，已经忙不过来了，消化系统已经没能量了。所以通常得到葛根汤症呢，可能会附带的这个人就一直拉肚子，可是拉肚子是不要医的，这拉肚子是不要医的，因为你只要把感冒打走了，这个拉肚子自己会好，那只是一个消化道的没有能量而已。那其实麻黄汤症跟桂枝汤症也可能会呕吐拉肚子，那这种时候都是把感冒恢复成客症，就是真正的主症是哪条经上不对，那客人是因为你主人在家所以他来做客，那叫客症。 所以二阳合并四下利，就是你感冒之后呢脉偏浮长，那你就想到这个下利先不要一线一。可是呢消化道停机有的时候不是停下面，是停消化道上面，就是一直在呕吐。那如果一直在呕吐的话，那你还是加个五钱半夹栀子哦。好，这是葛根加半夹汤，就是如果煎到呕吐还是要加。那因为葛根汤的结构来讲，它需要麻黄，因为那个邪气被你黏住，你要麻黄把它拖出去，所以它到底是需要麻黄的。那个跟桂枝加葛根汤不一样，因为桂枝加葛根汤哦，你没有一个干燥的人体去黏住那个邪气，但是葛根汤它本身被你那个干掉的地方吸住那个邪气，所以你必须要用麻黄。可是如果你是前面教的桂枝加葛根汤症的话，你不要乱开葛根汤哦，因为没有需要，你多了三钱麻黄就被打得很虚了、哦、因为葛根汤症是一个阳明太阳经挂到阳明经的病，所以我们在临床的实验上面会发现葛根汤呢很能够走通这个过人脸颊的阳明经。那阳明经有病的时候最常遇到什么？三叉神经痛跟鼻窦炎。所以呢因为阳明经过这里，所以如果你是有鼻窦病的，那你就用葛根汤加生石膏跟桔梗，因为葛根因为鼻窦有点发炎对不对，那加了生石膏，这条药的药性就变得更凉了，更能够消炎。那桔梗是牛妈布脊脓的药对不对，就是鼻窦里面那个脓啊，鼻絮脓絮在鼻窦里面，那你加了那个加了这个桔梗的话，它就能够把那个脓推出来，那就是一个治鼻窦炎的标准方。但鼻窦炎还有不标，这个三叉跟鼻窦还有不标准的啊，就不标准的是这个人他是厥阴病，他那个寒气大掉，热气上冲，所以发炎，那个人要用正气丸。那是明，但是一般来讲的鼻窦炎，葛根汤加石膏桔梗效果是很好的。那如果你那个同样这个区域呢，三叉神经痛，那样一阵一阵那个抽的好难过，那这个时候你用葛根加石膏桔梗汤呢，也可以把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这个邪气哈、哦，逼成黄鼻涕，就是把三叉逼成鼻窦炎，然后再流掉。好、哦，这、就是。可以这样互相通的。当然脸部的这些病有的时候挂到比较偏耳朵，那就葛根柴胡一起用，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加减减，那搞不清楚你再定单子来好了， 没有的话不讲没关系，日子久了以上。所以如果是我想想啊，有几件事情我会觉得我在上课的时候讲不清楚，就是比如说哈鼻子过敏这种病，那有的人的鼻子过敏哈、啊，是在台湾不发作，可是到美国就会有什么发花粉症之类的，那就代表他的鼻子过敏是他到了比较干燥的环境才会发作，对不对？也就是代表他有一个阴虚的肺，太干燥的肺才会有这种型的鼻子过敏。那可是也有人的鼻子过敏是在美国空气干得好好的，那他回到台湾他就发作了，因为台湾比较湿是不是，那代表他是一个偏湿的肺。所以单独来讲就是两种过敏都有用的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就消除过敏源嘛。可是以体质来讲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偏干燥的肺，可能麻黄麻杏甘石汤对你比较有用，那你是比较偏湿的肺的话，那可能小青龙汤对你比较有用。当然长期吃的话，你小青龙汤你要不然就去麻黄，要不然加附子、哦、这样子就很多路。那至于说鼻子过敏它那个流鼻涕对不对，如果是完全的清鼻涕，那路数比较简单，麻黄附子细辛汤就可以了。那如果是黄脓鼻涕的话，那就要看有没有牵扯到鼻窦对不对。可是呢如果是鼻窦的病、哦、其实还有一路有点讨厌，就是《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胆热宜于脑，就是如果你的胆经的热塞到脑子了，会变成这个流鼻涕的病。那胆热宜于脑的话，你要找有没有少阳症，有的时候是用温胆汤之类的加加减减比较有用，那个要从少阳去请单子来的话，我再慢慢的再整理整理给同学啊。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是在教这些汤，但有些东西东沾到一点西沾到一点还不成系统啊，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就不要觉得说现在这个进度上面先不用求 求全啊。那那葛根我这边只是举这个最代表性的啊，那能够医的病太多了啊，太多了，以后从用的顺手的你会摸得出来的。那再来麻黄附子细辛汤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最近气候也到了，就同学看起来有点少阴的脸啊，看起来就脸好像也到了该发炎的季节了，所以就不得不把那个少阴病的第一个方麻黄附子细辛汤先提到前面来教一下啊。那这个其实本来是要放到少阴篇再教的，但少阴病刚得到的时候呢，脉是沉细的，就是这个人的脉立刻就沉下去变细。然后呢，主症是什么呢？骚动停歇，但郁闷，就是少阴病妙就在这里。少阴病的第一个主症不是你觉得，不一定是你觉得什么头痛啊，什么哪里发烧，不是。第一个少阴病的主症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好、哦，然后人呢会变得比平常笨一倍。所以我说学中医的人最怕得少阴病，因为得了少阴病会笨到不会开药。这个隐隐点头，你得少阴病也有笨过吗？人情债主压住，就是少阴病的确是有人有讨厌的地方，就是人的这个像小青龙汤症哈，他那个还是在太阳，如果水毒型体质是得少阴病的话，他可能就直接开始肺积水，哦，就是有点。但是小青龙汤因为是治这个区块多余的水啊，所以有的时候那个热摩积水啊，好多别的地方啊，就主症抓好就好了。就是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方子每个方子是万能方，不要这样想啊，就是我们只抓主症啊，主对的时候这个方就会好开，主症不对就不好开。那这个一开始得少阴病的时候呢，这个人变得很消极。我想我们台湾的忧郁症的患者哦，很可能有差不多三成左右是少阴病，就是他得了一个感冒没有医好，那个病邪一直留在少阴经上面，然后就呈现一个没什么道理的沮丧状态。然后他因为你知道得少阴病的人他会这样子，因为少阴病有的时候那个病邪没有强到让你心衰竭肺积水哦，你症状不大，如果你的扁桃腺刚好又没发炎，你就没感觉了，然后你就变成什么事都不想做，然后就在办公室面向着对着老板摆烂，然后就会被开除。那就是被，就是说你知道，然后你就莫名其妙就什么事都不想做，然后就被开除啊，心情坏上加坏，然后就被忧郁症。就是这个少阴病是非常讨厌的啊，就是那个没有干劲儿。所以你就是说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得少阴病，比如说哈。你每天都会刷牙才睡觉的，今天说算了不要刷了。你每天都要洗着头才，就是那种你忽然觉得你教理说会做的事你开始少做，你要想想有没有得少阴病。好，那我不知道，他都会做的事忽然不要做了，就那样的感觉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想。可能那个我是真的有听到一些医案，他就是感冒啊，然后吃西药啊，然后就变成忧郁症。因为西药有的时候只是压症状嘛，那症状压着压着，那个邪气就慢慢。就少阴病的人，当然可以说体质是比较偏虚寒，这个四层都挡不住，感冒直接就内陷到第五层的少阴。那啊，有一些人的体质虚寒，它人工制造嘛，就是什么每天早上都什么金栗蔬果汁，就是什么什么那种，然后他就在网络上跟他的朋友夸口，说我因为常常喝这个金栗生肌蔬果汁，所以都不会感冒，只会烂好扁桃腺而已。我想就不会更严重了啊，就是标准的就感冒直线效应啊，这边四层都没了。那这个哦对了，说到这个寒嘛，像上礼拜同学这边聊，跟我们聊那个什么吃水果什么的，就是说如果你是药材哈，如果是补药，什么附子、黄芪、人参这种东西啊，尽量不要放到结冰库去结冰，就补药结过冰之后药效会降低。好，所以我觉得你的保存还是尽可能就是用干燥剂跟热扣合。结冰当然是不会坏啦，就是以腐败来讲是不太会坏啦，可是以药性来讲的话，阳药补气药它结过冰就会，它的药放冷藏库是还好啦，就是结冰库不好，大枣不是大阳药，所以没比较没关系，阴药还好。那这个他的症状可能是有发烧的， 然后呢，麻黄附子细心汤证啊，很单纯，就麻黄打外面，细心是一条通少阴经，或者是通这个九窍，其实上七窍下两窍都有可能通。然后呢，附子补助肾里面的元气。那我开麻附经呢，很喜欢叫人，就是你附子一定要比麻黄细心多，这样的人才不会吃傻。有些时候外面的科学宗药啊，麻黄附子细心汤当然也是有效了，但它就是科宗常常是这样子，麻黄三细心三附子一这个比例，那它有效，就是你想睡觉你吃了就不想睡觉，可是吃久的人还是会有一点偏发作点。那细心这个药哈，我有一件小事情要跟同学讲一下，就是我们如果你那个咳嗽，比如说很凶，小时候他如果咳得很凶哈，你想说大概一碗汤是不能收工了，对不对？那就不如煎大锅，是不是？就成零点三，那当然成零点三就麻黄一两，芍药一两，对不对？啊，细心一两，就开个药单就拿到药局去抓了，是不是？那这时候呢，你就会被教了。因为现在的后代中医他们读的本草书啊，有一句话是说，细心如果用了超过一钱就会死人。那我跟各位同学讲，这是错的。但是现在的人，如果是现在那种读什么本草备药那种本草备药之类的那种中医师哈，他们读的版本就是细心吃一钱用一钱就要死人的。那我们动不动细心就一两就下去了，是不是？那不是药局又会看着你笑得很尴尬，又要谋杀亲夫啊，就你家到底死了多少人了，对不对？可是呢，就是有传错的，就是细心用一钱会死人这个说法啊，最早的是好像是宋朝还是更早，有一个陈诚写的《本草别说》啊，说细心单独用药打粉，就是不加别的药，只是细心的粉末，你不要吃超过一钱，因为会让人闷绝而死，虽死无伤，就法医验不出尸，就是验尸验不出毒啊。就是细心汤里头，好像现在研究说有一种叫做黄樟宜之类的什么的，就说那吃下去啊，会有一点抑制到人的呼吸功能的。可是呢，细心里面的这个不太妙的成分哈，它在煮汤的过程里面呢，会在半个小时之内蒸发到只剩原来的三十分之一。说细心是单独磨粉，你这样一钱吃下去，会漱到你不能呼吸。当然也因为这个功能，所以它治咳嗽很有效啊。可是煮了汤就没有问题了。那个陈诚的《本草别说》里面讲说，单用粉末一钱足以死人。然后平凉这个地方的这个县官啊，曾经犯过这样的案件啊，就是古时候的那什么 CSI 犯，有此一说。然后呢，这个故事呢就一直在传。然后《本草书》啊，一代抄一代，一代改一点。就是你知道童话故事讲的说原来有一个什么故事，你讲给这个人听，要讲给第三个人听，就一直改一直改，被要那个年代呢，那个故事就传承说什么细心入教不可过一钱，然后梁在北方，开平在广东，对不对？已经搬家了。然后呢，等到这个传到本草备药，就什么细心不可用过一钱，这样呢，就是这样一路传下来。那整个是要谋杀亲夫，你就狠狠的细心生药打粉，然后再张开嘴巴这样灌下去，那还有希望能够谋杀亲夫。那如果你煮在汤里面呢，你一两啊煮个几滚啊，那个毒性就蒸发掉了，那死不了人。但是开药的时候，你可能又会被药局警告，所以就知道一下。那这个细心呢，走通条少阴经，麻黄向外面开，附子补进去，这样就很单纯一条开少阴经的药啊。那么一感冒就扁桃腺发炎，那你赶快把脉有没有浮起来，没有浮起来趁麻附经立刻就下去。但是呢，你如果你是那种容易痛扁桃腺的人哈，你要扁桃腺一痛马上就二话不说出门买药，你不要让它痛足八个钟头再开始吃药，因为痛足八个钟头的时候，扁桃腺已经烂掉了，里面有死肉了。这时候你就算是吃了麻附经，把那个少阴经打通了，那个死肉还是会继续腐烂，好不好？所以一定要赶快 那出死肉了就没有意思了，所以一定要四口那个扁桃腺怪怪的，四个钟头之内你就要吃到药。好，那理论上就是说人的扁桃腺的死活是靠少阴经的能量在撑的，你少阴经受了邪气，能量不够了，扁桃腺就开始死掉了。那死掉以后，身体觉得它是死掉的组织，就会好像把它分解掉，就开始烂了，像长口疮一样。所以一定要把少阴经打通，能量回去。那当然，它开始痛了之后，可能会微微有一点类似发炎的反应。那你可以加一点点的黄连，跟再多一点点的黄芩，来轻轻的消炎，但是不要多啊。多了这个药的那个补的能量打烂了就没有用了啊。所以这个是扁桃腺方也非常重要的吧，因为同学我觉得看起来啊，谁都随时要用到，当心点啊。那这个七窍九窍受寒哈，有的还有一种感冒什么呢？感冒什么症状都没有，只流清鼻涕，有没有人是这样子啊？有哈，那这也是麻腹型，他赶快把进来的寒气这样子把这个洞推出去，戳出去啊。那再来呢，是一感冒就腰酸到直不起来，有没有人有？后面有同学一直点头哦。好，那赶快麻腹心下去把少阴经打通。然后呢，还有就是一感冒就尿不出来，有没有人有过？没有。就是你发现那边公司加班哈、啊，晚上五点加班到八点呢，他说，算一算，我下午两点以后就没尿了，尿哎，就是你知道一感冒那个。就身体还忘记要尿尿一样，好，那这个也是麻黄附子提醒他，所以这个方法好用哈。那当然你吹了冷风，然后牙痛就可以了，啊，就吹了冷风，九窍哪里不？ 如果不感冒， 要有症，就是你平常就是处在那种很嗜睡的，那你平常 睡得着吗？还是 不，就是烂的，就这样，就是电视机打开，节目不好看，懒得换台，就是。差不多你是那种，反正他到时候你跟同学讲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因为你是吃麻腹心吃好的啊，那主症要跟同学分享。少阴篇里头有治喉咙烂掉的六个其他的方法，好，那以后真的到少阴篇再教，因为其实现在的话，如果你一痛赶快用麻腹心就好啊，对不对？需要吃建中汤啊，或者是他，那不然你吃科中啊，对不对？然后呢？少阴病在麻腹心的隔壁，还有一个麻腹肝，就是细心不放，放肝草。那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哦，就是细心，我们刚刚讲到说什么没事乱吃细心粉会闷死人，对不对？其实坏的能量哦，会有一定程度的压抑的作用。所以呢，如果你少阴病得了有一段时间，有一点拖到一些时间啊，胸中大气这一块地方能量已经好，你有的时候一吃麻腹心，你会觉得。胸口好像冲掉还是垮掉的感觉，胸口什么感觉？细心有时候会有这样的副作用。那比如说这个人啊，常年的就已经有一点心脏病类的病的病史，或者是常年就已经有那个气喘病的病史，那他吃麻腹心的时候，你不然就细心减量，不然的话就干脆换麻腹肝，这样比较安全。好，所以这是一个胸中大气已经不足的人。用麻腹心不如换麻腹肝，那你炙甘草多一点，就是如果你吃到麻腹心觉得有一点那个胸口怪怪的，那你就换到麻腹肝那边。好，备用方，其实感冒我们很少用，大部分都在用麻腹心。因为如果流鼻涕什么的，是如果你是常年累月的，如果啦，如果是常年累月的过敏的话，那就可以先吃小建中或者黄建中把这边补好了再来吃。对，那在麻腹心是那个鼻子过敏最常用的方了啊，看你寒热嘛，对不对？如果你是燥热型的，这个挂这个；如果你是湿寒，差不多药都有了。不用。但是鼻塞如果是塞在鼻窦，又回到葛根症，就像有人他那个鼻塞是要睡觉的时候猛打呼那种，那个葛根比较有用。季节变换哈，对，但是你要。有一个应该说备案，就是如果一个人哈，他永远都在中国农历的那个节气交替的时候生病，那是淤血病，就是他化他的淤血，那个不要治鼻，就是节气，那个节气变化让他 就要病一下，那个是淤血。不用不用，就可以有发烧，不一定会发烧。可是像麻醋肝呢，其实急性肾炎水肿是常用的，啊，就黄跟附子加在一起对水肿很强，那加甘草让它不要太猛。那急性肾炎的水肿，麻醋肝是。然后呢，那我现在要换一个说了，慢性肾炎的水肿怎么样？特效药是黄芪煮糯米。通常这个人如果肾阳不够的话，我们就在蒸午汤里头加黄芪糯米。就是黄芪，你可以，你要补得它好一点，你可以用好黄芪放个五钱一两那么多都没关系，然后放一把糯米，然后来炖蒸午汤。那黄芪糯米慢性肾炎水肿效果比较强，就你可以喝一个半西这边就验一下，验一下那什么尿蛋白什么的。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加在一起效果会更好的方子啊，是红豆煮鲤鱼汤。就是那个你知道人会水肿好像是缺那个有一种叫什么球蛋白还是白蛋白的什么东西，那那个蛋白是只有鱼里头那个各种肉里面只有鲤鱼里面有了，所以就是你用红豆这种祛湿的药去煮鲤鱼，这样煮成一个鲤鱼红豆汤，那吃吃肉喝喝汤，然后再搭配这个黄芪糯米蒸午汤，那这个慢性的虚身体很虚的肾脏炎哈，那可以收工收得很漂亮，就你喝差不多两个礼拜，哎，数据就漂亮很多了，那再慢慢再喝两三个月就可以。完全打完收工，大约是这样子。那今天教的这些方子，就是拜托同学，那没有一味药可以开错的哈，这是生死交关的啊，就是你要想想他人啊，我们学中医不要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灾难。那在下课以前，同学你们回家这个礼拜啊，你们回家吃什么药啊，或者做就什么状况要讲的啊？哎，这是正常。 然后可是我同时也喝， 到底是哪一边的副作用呢？ 啊， 那这样我们说正作用，就你喝了柴龙母有什么舒服的点？ 那他我刚开始有拉肚子， 那是大黄嘛，就是那可能你的症状还没有挂到柴龙母，就挂到柴龙母的人哈，哦，神经超细条的啦，受刺激很容易受伤。很纤细，人家说一句话他听到就要内伤八个月，就是那种比较柴龙母了。 这种是桂龙母， 可能没有那么重。就是没关系，你的话我下礼拜就叫麻黄生麻汤，就是你从麻黄生麻汤吃起，可能会比较。哎呦， 如果吃那个柴龙母， 对，就是代表你的不开心比较跟精神创伤有关，就是童年到今天受过的。 我就想 ，因为你什么要再喝？好好好，常有的事啊。柴龙就是一边喝一边看药怎么逃你怎么逃药啊？ 那可以再喝，就连着两天这样。 可以，就是喝着喝着，你觉得感觉不出什么好感觉了，可能就可以不用喝了。柴龙母因为那个伤痕啊，洗掉了就不用再洗了。喝柴龙母有甘麦大宝，反正是喝对了。那一般人是喝甘麦大宝不会开心。啊，失恋要喝甘麦，想睡觉也好啊。 他睡完会很多梦。 啊，这样子。到底说是，就喝一段，我跟你讲，刚喝多梦可以接受，但是喝几次以后一定要梦变得越来越少，睡得很安稳才行。但如果你喝柴龙母会多梦的话，那可能代表你其实是桂龙母的体质，就是你的脉不够硬，就你要。弦脉要弦脉的很硬，或者是分叉脉，就是别人的肝脉是一条，你的肝脉是两条平行的那种柴龙母。如果你是比较空荡荡、比较偏虚的脉，那可能还有没有的话，就这位同学，你告诉大家麻黄附子细辛汤是什么症头啊？ 我就有一 半。可是如果你麻黄附子细辛汤会开的话，非常有机会你20分钟内打完收工，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是快到。蛮不可思议的，所以容易扁桃腺发炎，你就随时记啊。苓桂味甘可以，苓桂要喝到不喘，那都是蛮久的，因为这个痰饮的体质是要慢慢调理的。这个不是像治感冒一样，就是撇下去就神效，那不是啊，就是慢慢的调。就是你，如果你是真的是痰饮的话，你吃苓桂味甘，你会在 一两个礼拜里面觉得说，哎，好像呼吸变得比较通畅了，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吃对了。哎，哪里有痰呢？都是六经辩证看区块嘛。就比如说有的人呢，着凉之后啊，他这个脸颊腮腺脖子啊，这一摸起来一坨一坨的，那这个就是寒气是凝聚在少阳区嘛，身体的侧面是少阳区。那这样子开药的话，你就可以把驱寒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开到走少阳的温胆汤，那就可以把这个脖子啊淋巴那个一坨一坨的把它散掉。但是就是要看，就是你受寒然后受在这里，那就少阳药挂这个驱寒的少阴药，以后学熟了都可以挂来挂去的。好，慢性肾炎就是你已经不是要住医院了，可是那个验尿的时候好像尿里头都一直还有什么蛋白尿啊什么不干。哦，这个常常是挂少阳哦。对，你要到时候要看有没有柴胡症。所谓的柴胡症啊，就是有没有这个烧一烧又不烧啊，有没有不想接电话又不想吃饭啊，有没有肋骨不舒服啊，有没有嘴巴发挂到少阴多一点。但是那个连到耳朵那还是有一点少阳，也的确有人的感冒是这个样子的哦，就是又少阳又少阴。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温胆汤挂麻附星啊，就是少阳的药把它把那个药性铺到少阳去，但是还是以少阴药为主。还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说的啊？结果你那个喉咙痛，你到最后有没有吃到真武汤或者什么？过去几堂课到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我这个教法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太大胆，就是这样子很大的方子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子往外丢哈，可能细部的地方是有一点没有仔细处理啦。都三年的，我现在跟你们预计半年打完，有好吗？把他吃的那个肉桂哦，拿给我看一下。对，肉桂品质不好的时候真的很会上火，不一定是人的错，有的时候是肉桂的错。而且他是为什么吃肉桂？ 他好像是妈妈给他做的， 然后就会上火的人，对不对？我们之前教建宗跟龙母汤都讲到说，交感神经太紧张的人没办法吃补药，对不对？他身体要一进去他那个血管不打开，不要没办法过去，那这是 交感神经紧张的。那另外就是本来这个人的体质哈，就偏到很寒很寒的阴实体质，全身都那你补药根本进不去，全部被顶出来，这样也会上火。那这样子的情况的人，如果是交感神经型的虚劳，你就柴龙母桂龙母这样子先把他的脉打松了才能吃补。那如果是体质太寒，那是生附子煮四逆汤，或者他有没有厥阴病，当归四逆汤症，加吴茱萸什么的，先把他那个寒气逼散了，那个脉哈，从那个按下去底下觉得硬邦邦那个腹股脉打到变虚的脉就可以补了。这样子的人很多，那都这种人都是最需要补的，可是补不进去，要先破阴实这样子。哎，没有症吧？肺有阴虚发热，然后又有一点气卡到气不顺。那气不顺的方呢，是半夏厚朴汤。那肺阴虚的发热是麦门冬汤。就是这两个方子你可以抓一抓，在麦门冬汤张仲景的书里头啊，麦门冬要放好多碗，但是你一次一次啊，放多一点了啊，那就是你两种方子呢，可能这个方子吃三天，那个方子吃三天，看看感觉怎么样。就是肺火上冲哈，麦门冬汤比较有用，那个竹叶石膏汤有时候也有用。那如果觉得这个肺这个喉咙不爽啊，动不动就会那种感觉的话，半夏厚朴汤比较有用。好，你可以分开吃，看看是不是各有对症，那玩一玩啊，不用太当真。因为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喉咙干可是痰很多，那是我要抽时间教的炙甘草汤症，那是肺微，就是肺整个干掉了缩掉了，那个原到肺里面的水进不去，然后变成痰吐出来。这个等一下，桂枝芍药知母汤哈， 在吃之前他的关节就必须是红肿热痛的状态，也不可以吃保养的哦。 没有， 他 是有痛风，有肿吗？ 有肿，有没有热？ 一点点。 就是如果是纯寒的痛哈，那还是用蜂蜜煮乌头比较有用哦。这样哈，就是你去药房买乌头三钱，但是我跟你讲，蜂蜜煮乌头最麻烦的是你现在有真的乌蜂蜜啊，现在蜂蜜到处都是假的啊，你没有真的蜂蜜，你煮了吃了就中毒，就给你死翘翘了。这个很麻烦，是你一杯蜂蜜啊，加一杯水，调成比较稀的蜂蜜水，然后呢去药局买乌头啊，乌头买个三钱五钱好了，然后不是一杯蜂蜜加一杯水加起来就两杯的量吗？你用个烧杯，点个酒精灯，小小火，把那个蜂蜜水啊，两杯再煮回一杯，它就变成浓浓的，又变回蜂蜜了嘛。然后你把那个乌头拿掉，然后呢，你把那个过乌头的蜂蜜啊，这个你可以再掺一点水调开了，把它喝下去。当然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搭配了，不过姑且先说到这样。就是说，如果桂枝芍药知母汤比较有效是。痛风正在让你觉得好像烫烫的红肿发炎那种感觉，桂枝芍药汤强。但如果是长期积年累月的痛风，造成那个人关节啊都已经变形，好像什么树根鸡爪一样了，那个是阴实，要用乌头破阴实。啊，这个，但是乌头就是没有真蜂蜜，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会死人。啊，乌头是附子的母根。就是母猪叫乌头，跑出来的小球根叫附子，啊，那乌头比较毒。那后面同学一刚刚举手什么事啊？东东都不是。胖子，好，如果是感冒腰痛，对不对？你不必问我是麻腹心症还是麻黄汤症，你看他是麻腹心症还是麻黄汤症啊？就是麻黄汤症不烂扁桃腺，麻腹心症不会怕冷啊，对不对？就是稍微抓一抓主症框，那还是开得了的。可是单纯的腰痛连到屁股，那是天雄症，天雄散，这是桂枝龙母汤隔壁的一个方，就是附子哈，一颗。照理说你放了两年三年，它就会开根变成一个下一个乌头。但是就偏偏有那种不愿意有下一代的附子哈，就硬是不长成乌头，然后那一坨附子呢，越只是垂直的长长，就是附子长成萝卜，但那个垂直的长长，这个一辈子要打光棍不要结婚的附子叫乌头，而且我们叫天雄，就是一辈子只要当光棍的。那这个天雄因为是往下长长的附子，所以吃下去它补肾阳的效果是往下插的，刚好吃下腰痛。啊，就是天雄你到药局啊，一家一家去叫他把所有的天雄拿出来，你慢慢挑吧。就是我刚学中药的时候还买得到一条的附子，就是那是真的天雄，现在不是了，现在天雄是把发育不良的瘦附子给你叫天雄。这个太差了啊，这个不好，偶尔还是找得到，你到药局把天雄拿出来摊桌上不挑。啊，天雄你如果不天雄散不好吃，吃了会碍胃，你天雄你随便炖到什么小建宗啊什么，你随便挂一个方进去用。好，那下礼拜我们课调到礼拜二晚上哈。好。